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一章，天蒙蒙光，九叔带着文才和秋生来到任家的屋企门口，只见外头啊人头涌涌，有唔少人聚咗喺度。文才就奇怪啦， 喂，咁早晨咁多人喺任家嘅门口做咩？ 秋生就接住讲啦，唉，千种咁大件事啊，梗系嚟凑热闹噶嘛。 切，咁关佢哋乜卵事啫？咁再讲呢度系任老爷屋企，咁好睇啊！唔通？ 文才突然间叫出嚟，九叔一惊，一步揽上前，分开啲人群就行咗入去啦。文才、秋生都唔敢怠慢啊，急急脚就跟喺后边。只见任老爷条尸咧就摆喺堂前，冚住张白布，乡绅父老全部都嚟晒。九叔离远望望佢，知道出咗事啦，三步夹埋两步就走咗上去啦。而婷婷就伏喺内堂嘅台上面，系咁喺度喊。而佢嘅表哥武时威咧，就系咁喺隔篱劝，其他都好似唔记得晒咁啦。 啊，表妹，放心下，我好快就揾到线索，将凶手捉佢翻嚟噶啦。 话声未落啫，一个步快就冲上前讲啦。 队长，啲父老乡亲喺度等紧你答复。 武时威又扬扬手， 你以为我系神仙啊？咁快就查到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噶啦咩？ 而九叔呢？呢个时候就行上嚟，同武士威讲啦，咁你随便应付几句先都好啦。如果佢哋唔肯走，都系麻烦嘅。 而家就够麻烦啦。 武士威一路伸，一路就行咗过去。九叔呢，就行到任老爷条尸隔篱，捉条白布掀起身一睇，即刻就皱起条眉啦。只见任老爷嘅尸身都唔知开咗几多个血窿，哇，望住都心惊。武士威见到，就喝了九叔啦， 喂，你当自己是咩东东啊？仲唔冚翻块布？ 九叔放低块布，望望武士威， 你知唔知随便移动现场嘅物证，该当何罪？ 九叔就讲啦，任老爷系死喺呢度嘅。 咁你话唔系呢度系边度啊？你话？ 九叔就耸一耸膊头，你话呢度，咁咪呢度咯。武士威目光一扫，拧转头同啲人讲啦， 而家任老爷亦即系我表姨丈就俾人杀咗，在公在私呢，我都要查清楚呢件事，喺未揾到凶手之前，所有人都有嫌疑 啊。咁你都唔例外。 文才插口啦，武士威即刻掘过嚟啦， 你讲咩话？ 阿母。 文才同秋生就一起讲啦，九叔就即刻喝住啦， 文才、秋生， 是师父。 九叔随声就低声吩咐他们， 你两个马上赶回二庄去看看。 文才拧拧头啦， 哦，我要在这里安慰阿婷婷。 啊，我都是。 秋生当然不蚀底， 九叔就黑面了，即刻去。 文才和秋生就问啦，咁有咩好睇啫？ 睇下老太爷条尸仲喺唔喺个棺木里边？ 文才又讲啦， 咁唔喺棺材里边，仲会喺边度啫？ 秋生咧，突然间好似醒起咗啲咩咁，就讲 吓，咁唔通？ 九叔喝住啦， 系未确定之前，千祈唔好乱噏嘢，快啲去。 文才同秋生对望咗一眼，不敢怠慢啊，快快步咁啊走啦。而武士威呢，就兜住任老爷条尸来来回回咁踱嚟踱去，暗暗沉沉就讲啦， 以我嘅推断呢， 偷眼一望，一个二个都望实佢嘅，你话冇啲交代咩？总系唔得嘅。于是硬住头皮讲， 系啦，我绝对可以肯定任老爷系琴晚死嘅。 舅叔就忍唔住讲啦， 咁梗系啦，琴晚我同任老爷一齐仲商量紧千状嘅事。 武士威冷冰冰咁望咗舅叔一眼就讲， 根据家人阿宝阿胜嘅口供， 琴晚就一啲声都冇嘅，唔使讲，一定系死于意外。如果唔系呢，就一定系俾人暗算噶啦。 九叔个问啦，咁咁多伤口又点解释噶？ 呢一个凶手咧，就一定系癫噶啦，攞住把刀系咁刉，系咁刉，咁咪刉成咁咯。 九叔掀一掀咗白布，呢个唔系刀伤嚟噶噃， 咁就系暗器啦。 你睇清楚先讲。冇事，喂，见到九叔仲攞住张白布，一手就拍过去啦。 喂，放低！ 九叔个连忙放手啦。冇事，喂，就问啦。 咁计你话啲伤口系乜嘢整出嚟嘅？ 九叔个讲啦，只要你睇清楚，就知道呢啲系手指窿同埋指甲窿。 哦，咁唔通凶手系练铁砂掌啊、铁指神功嗰啲？ 九叔个拧拧头讲啦，练铁指功呢？就冇可能留指甲噶嘛，仲要咁长嘅指甲。 哦，有道理。 你再谂下，有啲咩人会留住好长嘅指甲，又会攞长指甲去插人嘅咧？讲讲下，九叔我踎低身，又想掀住白布咯。而呢一次，武士威终于就留意到，原来九叔嘅两只手咧系留住好长嘅指甲嘅，即刻执到宝咁样。 吓、啊，我而家明白啦。 九叔就企起身啦，咁你就仲算几醒？啱啱讲完啫，武士威突然一捉住九叔只手， 你啲指甲又留得唔短噃。 九叔一窒， 你留嚟做乜嘢？ 呢样我实在难以解释啦。而武士威呢，亦都唔俾时间九叔谂啊，冷笑住就话啦： 点啊？冇得解释啦。睇下尺寸啱唔啱啦。 讲讲下，一伸手就掀开块白布，另一只手呢就捉住九叔只手，就想攞过去度下咯。九叔下意识嘅挣扎缩手啦。 嘿，你惊啊？ 武士威即刻就吩咐啦， 踏起佢，将佢带翻衙门。 系，左右即刻有步快上嚟捉九叔啦。九叔就嗌啦：喂，你哋唔好冤枉好人啊！武士威又一声冷笑。 以我的经验，每一个凶手被怀疑是杀人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。 你有没有证据先？ 切，我有证据还跟你讲这么多废话？我现在只是怀疑，对任何有嫌疑的人我都有权缉拿他回去协助调查的。 哼，那你讲完了？ 暂时你都不用说什么，不过你最好就合作一点。 九叔又哼了一声，武士威拧转头又吩咐 了：哎，我表姨丈的尸体你们都搬回衙门去。 婷婷听到担高头就说了： 表哥。 武士威望望婷婷，又望望大家： 我这个人呢，就一向公私分明，尸体上面我说不定还有什么线索留低，详细呢就要仵作验清楚查明白。 旁边的人一听到即刻拍晒掌。而当文才同秋生见返九叔嘅时候，九叔呢正係俾啲步快压住同任家走出嚟。两隻手啊仲戴住锁链添。见到文才同秋生气血气喘咁返嚟，九叔呢亦都知道发生咩事啦，就嗌过嚟啦。真係唔喺度。文才就讲啦：棺材都碎晒呀，你话有几劲啊。秋生望到九叔个样，拿起条锁链就问啦：师傅，你咁样做咩？武士威喺旁边跟咗出嚟讲啦： 你哋师傅有杀人嘅嫌疑，我而家要带佢翻衙门协助调查。 文才就急啦：师傅，你杀咗边个？武士威就讲： 任老爷。 秋生啊，冲口而出啦：有冇搞错啊？你一定搞错，搞错晒。武士威啊冷笑： 目前我唔能够答复你呢个问题。 文才跟住讲啦：我师傅琴晚成晚都冇离开过义庄。 係真嘅？ 文才一直諗諗下又讲啦： 哦，我瞓到好似死猪咁，其实都唔係好清楚嘅啫。 武士威又问秋生啦： 咁你又点啊？ 我琴晚咪留喺宝香斋囉。武士威眯一眯下啲须就笑啦： 你两个都算是醒目仔来的啊。 唉，九叔一路领头一路学啦。文才臭神。文才就讲啦。 师傅，我哋自身都难保喎、 啊。係呀，如果师傅是清白嘅呢，一定是水落石出㗎嘛。九叔就领头讲啦，我吩咐你哋啲事。文才同秋生都未有反应啫，冇示威就截停佢啦。 唉，好啦，呢一个系嫌疑犯嚟嘅，唔可以讲咁多噶。 喂，咁讲多两句得啩？ 唔得。 秋生就问文才啦：，喂，你仲记唔记得咧？呢个影嘅生辰八字啊？武时威听到突然间，咦，打咗个尿震。文才又醒目啦，就讲啦：， 唉，记得，好清楚，好清楚。 唉，咁啊，今次轮到我蚀底啲啦。嗱，你唔好留情啊，有仇报仇啊。文才讲一声：， 好啊。 三袖一卷，秋生亦都集起个马，前攻后战宝啊，准备开拖咯。武时威啊，嗱嗱临行上嚟讲：， 啊你，唉，咁啊，倾两句，倾两句啦，两句嘅咋？ 吓、啊，咁系得唔得噶？ 唉，法外就不负人情，算啦。 一边讲，武时威又摆摆手，同其余啲步快闪过一边。九叔见咁就问啦：，你哋有冇揾清楚？嗰只嘢仲喺唔喺二庄？文才望望秋生， 搜就搜过噶啦， 就系唔见咯。九叔唉感叹咗一声，睇下今晚点啦。 吓点啊，师傅？ 好彩嘅，就系一只僵尸。 咁如果唔好彩咧， 加埋任老爷咯。佢两仔爷呢镬就够威啦。 咁点算啊，师傅？ 睇你哋两个咯。 吓？我哋 今晚你哋千祈唔能够偷懒，带齐捉僵尸嘅嘢，一个偷偷入衙门烧咗任老爷条尸，另一个呢就去任老爷屋企保护婷婷。嗰只老嘅话唔定会揾佢。 点保护啊？ 僵尸一记墨斗，二系怕火烧。咁啊，讲讲下呢三师徒呢，自自就唔咁个头不由自主咁聚埋。武时威望住出奇啦，又伸个头埋嚟听咯，咁当然就听唔明噶啦。秋生啊，跟住问： 如果佢黐埋嚟，咁点算啊？ 忍住，唔好呼吸就得啦。僵尸咧追嘅人嘅呼吸，只要你挨得到天光，文才同秋生就叫啦， 咁啊甩到身咯。 九叔谂一谂就讲啦： 仲有一样嘢可以隔住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武时威又行过嚟啦。 喂，鸡啄唔断啊，又话讲两句，仲未讲完嘅咩？ 文才接口啦， 就系未讲多嗰两句啊嘛。 系啊，而家差唔多讲到噶啦。 九叔啊，即时讲啦， 记住糯米。 武时威听到个冷笑啦。 啊，到家阵时啊，仲拣饮杂食添嘅吓。 你食咩啊？ 文才跟住冷笑啦。 师傅，你又唔使怕噶。 九叔就叹咗口气啦。 哎呀，总之两个都要小心啦。 放心啦，师傅，我哋识做噶啦。 武时威就插口问啦， 仲使唔使讲多两句添啊？ 秋生啊，反反眼啦。唉，同你呢种灵魂不灵嘅人讲啊，讲咗多都冇用噶啦。武时威一听到，哇，即刻黑面。文才伸伸手拉住阿秋生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就走啦，走啦！ 望住呢两条友仔行远咗，武时威就讲：， 总有一日落喺我手上呢，你就知未懂。 好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全心怎会不思考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熬浪，故地故远最是难忘。